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。今日我哋情商翻啊，笋哥喺度做录音嘅。 大家好啊！這個、呢个咧，一阵间咧，我哋会见到阿猫。 唔系，其实我想揾阿猫姐录音噶。 但系点解佢又唔嚟咧？ 咩？掟间咪见到佢咪掟间录咯。 哦，系咩？我一间都录音噶。 我谂住系咁噶咋。 正喎、 啊。唔系，你谂住出去食饭，食完饭走噶啦。 我唔知道，我惊太夜。 哦，咁啊系。 系咩？冇所谓啦，各位观众有冇人挂住猫姐啊？ 猫姐我都好挂住啊，猫姐。 不过网上都冇人叫猫姐个名嘅。 冇啊，因为佢出过一集啫，猫姐。 可能有啲观众，有啲电车观众好中意佢啦。 猫姐啊，猫姐我都好中意猫姐啊！屌猫姐，我觉得好性感，尤其屎忽性感啊！屌条腰啊，屌个腰忽比例好靓啊！ 腰忽比例好靓 咩？系啊，屌猫姐个屎忽好夹噶，屌个屎忽夹近屌品质啊，大佬！ 点解我同我做咗咁耐同学都唔发现嘅？ 唔系你成日留意啊，蛋妹啫，同学就 吓咁啊！ 哇，系喎，你呢期有两个同学好出名喎，一个系啊 哇，唔好讲喎，得唔得？ 乜奇，一个就系阿边个？写剧本嗰、那个， 我啊， 唔系咁捻样插噶仔系嘛？ 唔系我研究下先。啊，边个？杜志朗。 杜志朗，哇，佢个样。 屌，咁啊，俾人知道咗我系边个， 好扑街咯。好有狰狞，我觉得杜志朗个样。 系乜点解咧？ 你唔觉嘅？ 我都 OK 嘅，佢靓女嚟噶。 靓女，你冇嘢话？ 系啊。 屌你！我琴日第一电视见捻过佢，话你揸住先咁捻样 嘅 仔。 唔系啊，佢俾成日俾谭家明屌得多嘛。 谭家明会屌人嘅咩？ 哇，屌有咩咁出奇啫？系男，有碌滨州都中意屌人噶啦， 咪咁样样啊！ 啊，好捻嘢喎，真系 咁样样啊！屌，系咪出资搞捻屌啦？屌！ 喂，咁今集我哋讲咩好？ 唔系你话头先有条 free 开嘅， 我哋不如讲下，如果见唔到猫姐嘅话，我哋点样可以？ 唔系你话头先咩 sex show tender 咁捻样啊？屌，咁捻样穿啊！ 喂，啲网友唔知系做 紧乜？我哋整紧皮带，屌你唔系穿屎窿啊！ 唔系，我哋想讲咩咧？我哋想讲一集咧，系讲呢个 sex tension。即是性張力啊，性張力是什麼來呢？即是呢、這個即是你會發現呢，我諗很多男性的朋友都試過了，如果呢其實好一個即是一個平日、 啊、 你可能呢在前面見到個女仔，個女仔呢她是有一些性的，即是她的性徵是比較突出的，即是舉例特別大波啦，穿衫特別性感啦，她在衣服上面呢突出她性感的部分。 喂，你講起這件事，筍哥記不記得我們當年去拍啊阿唐老鴨 嚇， 阿唐老鴨咧拍阿唐老鴨嗰幕嘢，咪有個肥妹穿好撚低胸衫嘅嗰個 PR 佬， 冇印象喎、 啊。有，屌你老尾個肥妹，雖然唔撚靚，但係佢喺嗰個年，即係嗰個時候，個 counter 都穿咁低胸嘅衫嚟引誘我哋個 PR 佬， 係咩？ 係啊。 哦，冇。脂 肪未嚟之前咧，我哋咪俾脂肪踢爆眼啤啤嘅，屌你老尾。 冇曬印象添，不過唔緊要啦嚇。啊即系咧，想讲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其实咧，当年呢个弗洛伊德咧都提出咗一个咁嘅观点啊，就系、是、咧，其实男性同埋女性啊，中间咧，如果你见到咧女性有一个性征系比较突出嘅时候咧，你系会有一种性张力喺里边嘅。 系 而呢种性张力系指咩咧？其实咧系好容易咧令到一个男性咧处喺劣势嘅，即系会比较容易处于劣势嘅。 系 因为咧，因为它会增加了你的心理变化，譬如说呢你那时候的，即是详细的讲就是个心理变化是怎样呢，就是你 那 时候，你那时候 简短的讲就是勾硬没亲戚， 勾硬太简单了，是就是你那时候呢想擒他， 是 但是呢你又知道呢你跟他的关系呢未能够呢可以去到擒他的地步， 是 所以即是其实你在那一刻呢你是有所求的， 是 但是呢当你知道你 是不是有村上龙讲的， 我梗唔系啦，又爆我大镬， 孙尚龙个冚家铲。 咁咧，但系咧，你咧走去，但系咧，你喺嗰一刻嘅时候咧，你系你因为不能擒佢，但系咧佢同你相隔得好近啊。 系， 你要令到自己咧唔喺呢个心理状态再同佢沟通嘅时候咧，嗰、那个就系性嘅张力啦。 系， 咁样咧，我今日点解会提到一点咧，就系咧谂住造福下啲网民嘅。就是咧，因為我知道阿狗護士咧，其實咧性張力對佢嚟講咧就冇乜。你其實見到靚女有冇緊張嘅咧？ 冇，屌你老味，而家都冇啦。你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 細個有冇 咧？細個梗係有啦，我話俾你聽。 其實你第一次 見到啲女同學啊，哇！我話俾你聽，而 以前啲咩史書你知幾撚口㗎啦 ？Physics 加咩史你擺喺碌鳩嗰度，問 Physics 同咩史書可以舉起？ 咁撚犀利？喂，但我係想問下咧。 屌你老味真係，鳩硬到攞啲 Physics 同咩史書拆撚住碌鳩，幾撚慘啊！屌你老味。 我又想問下咧，即係你嗰時候有冇話，譬如話你第一次去屌太妹嘅時候咧，講唔講得嘅先？ 講得，你咪講啦。 即係你第一次去屌太妹嘅時候入去有冇啲緊張啊？ 有，好緊張啊！係啊。 係點嘅咧？ 哇！直頭冇一陣出撚咗嘢啦，屌！啊！ 咁冇嘥錢， 經驗即係 嗱，但呢啲咧就 你講啲嘥唔嘥錢 喎。反而咧喺叫雞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你嘅性張力係比較減，係冇係嘅性張力咧，其實唔會咁容易產生作用嘅。即係點解咧？原因就係因為咧，你知道咧，你入去嘅期望同埋你入到去會發生嘅事咧，係做咩？有冇人？ 冇，繼續啦。 即係咧，你入去要做嘅事同埋入去你嘅期望同埋發生嘅事係一致嘅。即係入去屌閪，入去又閪屌，所以咪一致咯。 啱啊，啱啊。 咁但係咧，你平日咧嘅時候咧，如果你見到一個女仔咧係有呢、這個，即係佢性徵特別豐富嘅、或者咧佢係特別漂亮嘅，令到你有性嘅聯想嘅時候咧，你要喺將個心理嘅狀態咧突然間扭翻正嘅。就好困難啦，於是乎咧，你就會有即係有啲時候我哋話啊，好腼腆啊，即係好怕醜啊。咁其實咧，所謂好怕醜咧，其實裏邊有即係有性嘅含義喺裏邊嘅。就係你覺得啊，佢好正，佢唔知會唔會同你溝通或者。 屌你啦！ 你會唔會有 閪屌咧？你個黨代主錢嘅會同你溝通，你都無撚鳩啊！屌你老味！好諗唔諗呢咁嘅嘢？ 我哋開呢個 topic 做乜嘢咧？就係咧，我哋知道阿九會。 阿筍哥，我講單嘢俾你聽啦。當年咁，我上網好似講撚過㗎啦。 係咩？ 咁當年咧，我就即係買樓啦。買樓嘅時候咧， 我知道。你繼續講。 我係咪講過㗎？ 唔係，唔緊要講。 咁咧買樓嘅時候咧，我又唔係呼地產公司買嘅。咁話説當年咧，同人搞生意，咁搞生意咧就某地產公司嘅即係合夥老闆啊，即係咪唔啱戴條皮帶？ 最後一架， 佢 free size 有冇計啊 ？OK。 咁咧就係某一間即係地產公司嘅合夥人，即係其中一個大股東啦。咁咧個股東咧同我落去買樓，個股東係點嘅樣嘅咧？五尺，光頭，中間地中海。咁啊，你大家有冇睇過《三元吹雪鏡》咩個咩零零咩嗰個叫咩大浪密探007？咁咧嗰個人咧個樣成咗《三元吹雪》咁撚樣，真係黑框粗眼鏡。咁咧佢揸咩嚟咧？佢又唔係揸車，唔係揸普通啲跑車嚟喎。佢因為好中意哈利嘅，但係有一樣嘢，大家都知咁嘅高度揸哈利會點啊？掉腳啊！好撚掉腳啊！仲要咁佢揸架哈利嚟，真係好靚嘅哈利，即係嗰啲 custom made 嚟嘅。咁咧喺邊度我再見過佢咧？我附近咪有一間哈利專門店嘅，佢喺嗰度砌嗰架哈利。 OK 啊，咁咧話説咧，佢哈利泊喺嗰度，咁咧就搭的士嚟揾我。咁咧就一齊去就即係買樓啦。買樓嘅時候咧，佢又叫咗呢個區嘅區域經理就嚟 serve 我，即係招呼我。咁個區域經理係帶一個助手嚟。咁咧話説個區域經理都五尺十寸六尺高，好撚有型，成個即係個樣係嗰啲架仔樣咁，戴個黑超咁啊，哇好撚有款啊！咁啊，佢嗰個助手係點嘅咧？即係總之套裝啦，嗰啲即係套裝裙咧，嗰啲西裝衫裙。但係你知女人如果個身材好 fit， 著到好 fit 嘅西裝衫裙，就好似 A V 嗰啲咁噶啦嘛。係 啊 係 啊 係 啊。 咁就係 A V 嗰啲咁嘅樣嘅。咁啊五尺十寸高啊，咁就好大波腰又大咯。 拍得劇噶咯喎，即係兩個入咗嚟。 唉，好老實講，如果 A V 揾佢拍好多 A V 明星，即刻收皮啊！佢都唔係好重化妝啊，嗰日淨係即係。見佢少少搽粉，咁啊胭脂眼影係咁多，口唇膏，咁啊好淡妝嚟嘅。咁咧我話俾你聽，一嚟到，咁咧大家介紹啦，咁、那個區域經理咧就介紹啦。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就係某大即係、就是、地產公司合夥人。我話俾你聽，嗰條女隻眼你知唔知點咧？突然間有兩個心喺度，就望撚住嗰個老細。咁、那個老細咧同我哋一齊食飯，咁搞完間樓之後，我話啊，不如一齊去食飯啦咁樣。咁咧一齊去食飯嘅時候咧，咦點解廿八分嘅呢度？頭先31分嘅，屌可能倒數緊啦。 咁樣神奇？ 係啊，屌突然間錄完先算啦，而家停撚咗佢好撚大鑊啊！咁咧唔係我哋講緊支錄音筆，支錄音筆唔知係咪又閪咗？咁咧話説咧，咁啊大家一齊去食飯，食飯嘅時候咧。我已經忘撚到一樣嘢係咩咧？佢咧就唔同個區域經理食嗰條女，嗰條女當叫做Mary 咁計啦。阿 Mary 已經 坐撚埋個老細執筋，喺食飯嘅時候咧瘋狂夾嘢俾個老細。仲有一樣嘢係咩咧？阿老細放隻手喺台面，佢即刻落手搭咗老細，咁到走啦，搞掂即係所有手續之後走。咁咧，阿區域經理話：喂，走啦 ，Mary， 哎唔得，有啲事啊！有咩事咧？我心立屌你，明明一齊嚟嘅，咁之後區域經理就走先喎。咁我同阿老細講：喂，好啦，老細，不如我送你落去搭車。唔使啊，九護士自己嚟得啦。咁樣樣，咁咧我就同阿九婆話：哎，不如去個地盤睇下層樓點咧。就喺嗰度見撚到個區域，見撚到阿老細攞架哈利再撚住嗰條女，嗰條女攬撚住個老細，撲撚咗個頭落個老細背脊嗰度。大家我諗見面唔夠十分鐘。 真人真事。 嗱，真人真事，我想同大家講，你個咩 sex tender 好唔好 ？Tension 好唔好咧？女人就靠身材，男人靠咩？靠錢財啊！我屌你。 呢個咧係 money tension。 嗰条女咯，哇，几捻索啊，真系。 不过咧，但系咧，我就觉得，即系当你未有钱财之前咧，其实咧，有一个咁嘅报道指出嘅，我谂我前几集都讲过，就系咧，大部分咧翻办公室嘅女士咧，佢哋都知道，如果自己喺衣服上面咧穿着系比较性感，又或者系佢哋咧系比较强调咧性嘅意味嘅部分咧，系会对佢哋嘅工作咧系有帮助嘅。 咦，笋哥？你上集都講過，咪話我哋啲老細而家好多女人嚟嘅、 啊。 我奉勸而家中環翻工嘅網民或者係同學啊，你哋想發達係點呢？第一，你著翻西裝係 OK 嘅，著翻恤衫咧就要買細一個碼，仲要係彈弓布。如果有漁網就更好。老的啦，當然要你去訂做西裝，去大陸做好平嘅啫。你話件西裝一粒紐，咁咧個領咧要喺呢度圍住粒的出邊，咁咧你咧練少少胸肌，漁網特的現代褲，黑現代，咁咧金底褲，著對長靴翻工。你再如果即係某部位唔夠突出，就攝條假撚。我話你聽，你翻到公司嗱呢啲就性張力啦。你翻到公司一坐低之前啊，馬碌～咁一坐低，你個女人老細問你：喂，你做咩啊？ 你真係講笑！你而家好多男人啊，即係咧為咗要增加呢個所謂性張力啊，再學嗰啲唔知咩嗰啲跳舞嗰啲咧。 跳舞？ 唔係，男人跳跳舞係唔掂啊！即係咧有一隻舞咧係叫咩咧 ？Sasa。 有之前咪有講話匯豐有個女經理咧。 Sasa 啊，跳 Tango。 啊跳。something like that 啦，總之性交舞啦，添、啊，即係咧嗰啲男人啦，你知唔知嗰時候即係佢哋嘅衣飾係有個特點啊？係 咩？ 就係咧佢哋係咯，夾攞啦，即係咧條褲咧貼咯，有咁貼多咁貼啦，窄曬俾碌賓仔係突出嚟噶嘛。 係。 另外咧就最中意著嗰啲黑色絲，黑色絲，但係咧就係透半透明特點，然後再加銀色外套啊！唔屌咪就係你講嗰啲咯。 筍哥，我話俾你聽啊，有一個裝備，我話俾你聽。即系嗱， 系咪假捻啊？你 唔系假捻啊！讲埋假捻之前，讲啲真嘢俾你听。嗱、啊，我奉劝大家嘅男网民啊，真系做一样嘢系咩咧？你发唔发觉一样嘢？逢系超人有超能力嘅人，都中意底裤外着嘅。嗱、啊，你唔信你去睇下蝙蝠侠，再唔信你咪睇下超人咯，再唔信睇美国队长。即系逢系有超能力嘅人都系将条底裤外穿噶嘛。咁你咧就首先就买啲 T 恤底裤，底裤外穿加现代裤，再喺两边摄条假捻。你一翻工嘅时候攞两个假捻出嚟，一掹一弹弹弹弹。你事后旁边做乜捻嘢？冇嘢，事后旁呢两条系假捻嚟嘅。我翻工最中意玩啲乜嘢啦？我知道翻工唔能够玩玩具，所以我会将佢摆柜桶放工拎出嚟玩。你事后旁边当你屌你如珠如宝，仲有一样嘢，你满台摆满晒威尔刚。你事后旁边你，喂细路你做咩？我平时当糖食噶咋，屌你！你唔信啊？又写就入茶房试下。仲有一样嘢，记得奉劝大家割包皮。同埋咧，我话俾大家听，条裤有咁窄咁窄。仲有一样嘢，你个袋有纹噶嘛？咁你想吸引时候话点咧？而家咪好多去纹膏嘅，你攞 SK2 搽袋底，咁令到个袋粒荔枝冇纹，咁咧或者屎窟窿冇纹嘅时候，搽滑啲嘅屎窟窿，咁嗰啲去斑啊、去皱纹嗰啲，咁你嘅时候话，你去表演嘅时候话睇嘛？你嘅时候话，我成日都搽啲去斑膏或者去皱纹膏啊，我专搽其他地方袋底啦、链头啦、屎窟窿。你唔信我俾你睇下，粒的滑噶。 你查落乜的嗰时候，咪追奶你多啲咯，屌你笋哥系嘛？ 哇！呢、這个果然系高招啊！我都知道咧，阿九护士一定系有技招咧，可以解决咗呢种性张力嘅。 唔系第一样嘢嗱，如果女人咧嗱，其实女人 唔系，其实咧点解讨论呢个题目就系点样搞掂女人？其实即系咧，因为咧，当大家短兵相接嘅时候， 系 有时咧就系、是、你唔系个个有钱啊嘛， 系 喂大佬 SK 都查袋底都唔平啊，系咪？即系咧，你要查又要底裤着外边，屌又要带搞紧翻工，又要喂儿童当当食，喂喂儿哥食一粒啊，屌食食真系讲真，出街食餐好咯，已经系系嘛，二百五十几蚊一粒啊嘛，而家 唔使一排都系四百几啊，三百几， 哦系咩？一排几粒啊？ 四粒咯。 我得四粒， 系啊， 即系有 你隔篱食过啦， 我未啊，屌，我边使啊，黐嚟， 屌你啦，你唔使，屌你，唔使懒得啦，细路，屌你， 唔系，即系咧，我觉得咧就系、是、我哋咧翻翻现实嘅世界咧，即系喺呢种即系咁容易同人短兵相接嘅时候咧，你其实有啲咩办法搞掂啲女人嘅咧？其实即系话定系你其实好容易俾女人搞掂嘅咧？ 你。阿筍哥，我 因為咧現代社會又有特點，兩個人一埋頭嘅時候咧，一定係有 conflict interest 噶啦，即係大家都係為咗你，所以咧大家會見面。如果冇嘢嘅，冇事冇講，梗係翻屋企睇睇電視，屌閪同埋打飛機。 你突然間問下阿貓姐，你亦都問下 貓姐好多橋嘅撲街。 你問下寶寶龍，男人最吸引嘅係咩？嗱，男人咧最吸引嘅有兩個道，就唔係屎忽窿嗰個陰道啊，個鼻道。男人最吸引的是气度和风度、一个女人出来跟你短兵相接呢，女人永远呢，我接触过很多女人在商场上面也都、很不顾仪态，即是开头就跟你即是斯文，之后就跟你来东西了嘛，你见女人很直接的、 女人的特点就是、不理你上次跟她做过什么、她铺铺跟你清的、 很直接的，她们做 事男士比较即仲要記下，即係有時都會仲記下你上次做過啲乜。 啱。女人做嘢係好直接了當，一剎剎嚟嘅。咁咧，你最緊要係咩咧？風度同埋一個氣度。男人最吸引係呢兩樣嘢。第三樣係咩咧？智慧。呢三樣嘢先可以勾引到女人嘅性慾，因為女人嘅性慾同男人嘅性慾兩回事嚟噶。嗱，靚妹啊，同埋一啲急嘅性慾惡得講嚇。你話而家嗰啲即食性慾惡得講，你話真係要吸引人。呢方面是可以做到的男性，你話要好即食的，咁除非你係佢嗰杯茶。女人好得意噶，係咪佢嗰杯茶？係咪佢嗰個 tip？ 有好多女人中意啲即係muscle 型嘅男人，但有好多女人亦都唔中意啊。即係我認識好多女性亦都唔中意啲 muscle 型。 係因為你冇，所以你要中意啲冇 muscle 嘅，即係中意啲冇 muscle 嘅女人。 啊，唔關事，唔關事。啲女人啊，中意啲唔 muscle 型嘅男人啊，有啲係咁噶。咁你話喺女人方面點睇呢個性吸唔吸引？咁你可能一頭一舉或者有時候啲舉止亦都可以好吸引到另外一半，就唔使好似男人，因為男人個性慾係基於一個嘅即係直接嘅發泄，女人係基於好多 basic 嘅心理因素先可以咁樣樣噶，即係佢哋係兩回事嚟。 但我就係咁睇，即係咧我個大問題咧就係問。因為咧喺即係喺職場上邊，大家打緊仗，打緊仗嘅時候咧，佢多你一個優點，就係咧，當你同佢喺同一個處境裏邊咧，如果佢係諗住洗還手嘅時候咧，佢會增加咗現場嘅性張力，令到咧你同佢傾偈嘅時候有啲 hesitate。譬如話，我舉一個好直接嘅例子，我有一次做一個 job 係國泰嘅。咁咧，嗰條女咧就總之有個客啦嚇。咁咧佢好大波，佢真係好大波，低靚口，茶香水， 好食茶。 屌你唔屌，唔係你唔好講你啦。 哇！你打落個麥度啪嘅聲，屌你個閪！ 但係咧問題係咩咧？就係即係咧，當佢有種咁嘅情況嘅時候咧，你哋大家行過嘅時候咧。譬如話咧， 我暈低，佢叫你死你又去，你食屎你又食嗰啲， 係你唔會咁容易望佢。即係你同佢傾偈嘅時候，你會盡量匿埋一邊啊。唔好意思啊，講一句起兩句子啊。其實咧喺個性格上邊， 通常個女人已經留意到呢啲嘢㗎啦。 係好容易，即係咧你就會發現咧，即係喺咁短嘅時間裏邊咧，即刻高低立判。其次咧就係咧，哇！我再講一單嘢你聽，即係呢單真係夠曬毒。我有一個，你有另外一個同事，咁你冇計啦，你女人著咁少，即係成班都係熱血男子嚟嘅，因為我哋做影相全部馬甩佬嚟噶嘛，夜晚做到夜媽媽嘅時候有波街及噶啦，係咪先？呢、這個即係正如即係你街邊而家有個電視機打緊英超聯嘅時候，成班人圍住一樣啫嘛。咁咧 大家及完之後，那個女人跟我哋老細講，話我哋有同事成日及佢對波， 係， 以後見唔到佢，係， 我話俾你聽，逢係喺職場上邊，大家年青人啊，遇到呢啲咁嘅問題，咁啊點解決呢？ 係咪揸樣先算咧？ 通常都是勾牙冇親戚的啦、 啊、 有兩個方法，第一你咪去廁所打個飛機啦，第二你咪揸落佢個波度，做一坨坐監啫。阿狗會想差佢保釋你啦。其實呢兩個方法都係錯的。一個人，一個男性，你如果即係如果你遇到呢啲問題，有一個大師同我講過，咁佢話我話遇到呢啲問題點講點算咧？佢話你要去觀，如是觀。咩叫如是觀呢？觀啊，觀。观即系观啊，如是观啊，就唔系观喎，观系用你嘅眼，观系用你个脑，用你个心。佢话你睇呢个人，佢系咪一副白骨啊？ 嗯、 即系佢都系一副白骨。 嗯、 你观佢嘅时候，都系一副白骨。咁、嗯、你就冇任何嘅邪念。 嗯、 即系如果你观你去望一个人嗱，你通常我哋去 揿你个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出家嘅时候， 就去睇一个人。啊即係去睇一個人，咁咪好似你同事咁咯，就係咁睇人個波咯。但你去觀人於微嗰個觀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你覺得佢係一個白骨或者一副嘅臭皮囊。咁嘅時候，你就會對一個人好好咁平等。我同你喺一個對等嘅台面裏邊交手。 唔係，即係呢樣嘢咧，真係好大鑊。你睇到佢表面咧係一個，即係佢表面係一個衣著。佢裏面咧仲可以暗藏殺機啊！即係佢要懟冧你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你知道啦，喺其實行裏面咧做咩工都好啦，即係無論你做廚房、做消防、做咩都，只要咧係 deal with sex， 即係咧你係有性上面嘅投訴咧， 啊冇啊，的 你唔可以做噶啦，即係你唔做得噶啦，即係咧我哋以前咧做鬼佬生意嘅時候咧，我哋有習慣嘅，即係咧如果係知道咧影嗰啲係 celebrity， 即 係 有錢人 啊。 只要是女人、 啊、 我們呢永遠用我背脊對住她，我們隻眼睛看攝影師、 啊、 看看她有什麼需要，然後背脊就向著模特、 啊、 有個這樣的不明文規矩，有試過呢有一個年輕人就看啦，就是模特除衣服看啦，這樣很正路，因為呢以前前輩呢比較專業的模特第一呢就是不戴薄荷，還有就算是穿底褲都好呢、 啊、 他都是會穿那些緊肉色的底褲的、 啊、 他不會穿嘩屌玩嘢咩咁影相除紫色底褲、 啊、 你一穿淡色就透晒出嚟啦，即係呢咁有啲兄弟又唔生性，可能啱啱出嚟啦、 啊、 即係始終都係你有賓州我有賓州，有啲嘢就好容易體諒嘅，俾、 啊、 人哋話佢英文呢就係、是、put your dick back to your pocket， 即係譯返中文呢就係、是、將條賓州收返落個春袋度，即是呢現場講全部人望住，那個人擰轉頭，即是完全是乜都做不到、 啊、 即是呢他當然後生仔就其實耿耿於懷啦， 他是不是真的勾硬了 有都不奇啦，即是大家明白咯，你想下即是後生仔見到一個女仔除衫做得 model 肯定是靚啦，是不是、 啊、 即是你話屌如無年咁樣嚟就冇所謂啦，咁、啊、但是他真是正的，咁但是呢就是這個只要被人哋咁樣羞辱咗一次，見到的人在場永遠都不會找你、 uh-huh. 是啊，即是他不知道不理你真定假的、 uh-huh. 所以呢其實呢我經常覺得呢在為什麼 sex tension 呢這個字那麼重要呢，我就是覺得呢很多尤其對男士很蝕底，這個年代、uh-huh. 這個年代男人已經是很蝕底的了、 uh-huh. 即是因為呢女人呢她拿了女性的身份，拿了女人的在數，即是譬如說哇這些東西很重啊你搬啊這樣、 uh-huh. 但是同時呢她是佢喺成個工作裏面咧，佢係同你一樣平等嘅，佢攞嘅嘢係一樣嘅。咁但係佢就會 take advantage of 你啦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佢有啲嘢咧係你想要佢冇嘅，唔係即係你想要佢唔想要嘅。譬如話佢冇一種即時做閪嘅衝動，或者係但係咧你就成日有。 男性 係咁，所以咧就令到咧我哋而家咧家陣咧，我哋啲兄弟就好麻煩啦。即係咧可能遇到一個女上司，佢係你嘅上層，佢仲要係著得性感，佢仲係咧。這個很巧妙地運用權力的話呢，其實呢當你全部東西 A 曬都好呢，他只是說你及他對波，你就已經完了已經。哇我真的我近排呢這個做事的時候呢這個其實國泰完了沒多久啦，今天呢就再即是想回這件事呢，即是都會覺得啊這個其實是一個原來 普羅即係一個小市民，一個後生仔啊，初初出嚟工作咧，即係要好留意。咁咧我覺得如是觀係一個方法嚟嘅。我另外咧有一個朋友係做差佬嘅，佢啲師傅咧點樣教佢咧？第一行必，因為你知警察好多時即係點講咧？即係你話可能打反啊、打導遊啊咁樣，咁其實都好正路。但係咧，如果咧同性有關嘅罪行咧，都好容易入嘅喎。咁所以呢點解話呢首先就即刻要轉女警呢乜乜乜乜咁樣。咁然後呢我個 friend 係跟啲老差骨去行邊度。唔好及人對燈。唔好及人對燈。即係呢即係一下呢就要提佢。即係呢即係但雖然呢個都係唔 work 㗎。即係我諗呢就係啲前輩留下嚟嘅智慧係唔夠解決呢個問題 的。 因為女人而家已經變咗一個佢既係佢已經係攞緊著數，即係佢同你一齊工作嘅時候已經係攞緊著數。並且咧，佢係有一啲唔喺工作嘅範圍裏邊咧，可以侵犯到你。譬如話咧，如果大家都做同樣工作，喺表面上面決勝負嘅時候，咁你輸咗都心甘命抵啊！佢仲可以做，佢仲可以有手段。同埋你留意多一樣嘢，我唔知而家呢個後生啲細路仔係點啊？但係咧，我哋咧呢啲年紀大啲咧，做嘢嘅時候咧講嘢少嘅，因為靠對手揾食。女人咧喺工作裏邊咧，其實咧，因為佢哋工作都好多唔使用力噶嘛，所以咧好多時候咧，佢哋係靠溝通，去 deliver 一啲信息，然後去完成件工作嘅。咁樣而中間咧就會產生好多干涉，即係咧好多好多流言蜚語喺裏邊。咁其實咧以前咧古時人咧去對冧你咧就靠把刀，現代人就靠把口啊，而佢哋就係掌握把口，除咗吹簫之外啊。即係比較，即係佢哋係比較掌握呢一個工具嘅人咯。所以我覺得突然間諗起呢個觀點咧，我就講起啊，要講下性張力呢個問題，即係要諗下點樣去。 同埋有一樣嘢啦，我勸好多年青人都係做一樣嘢，又 成日打飛機， 唔係滾多啲。當你滾多啲嘅時候咧，嗱同埋年紀要大啊，因為咧好得意啊，呢樣嘢係真係死刑嚟啊。細路仔嗱，你教過嗰個筍哥。年青人後生是戒色，中年就戒氣，老年就戒貪。色在男人裏面真的很難去到，即是在細個裏面避免到。嗱，我點解咁講咧？你話而家叫啲十零廿歲嘅，好似你上次嗰、那個即係同行咁樣，見到個 model 一定會勾硬。但係你而家俾我吹簫都唔撚硬。第一年紀大，第二樣嘢滾到即係得男人同人妖未玩過嘅時候。你有咩未玩過啊？你話係得人妖同男人未玩過啫嘛。第二樣嘢，我想同大家連。 可能人妖都幾好玩玩完可能唔係、啊，我建議啲同啲朋友仔咧就去滾人妖，滾一次，你以後都唔玩。 唔係，所以我想同大家即係再講一樣嘢就係、是，你即係喺個心入邊嗰個model 係咁樣樣啊，即係心魔現時十方阿平。咩叫心魔咧？你睇嗰樣嘢係從呢個角度去出發，你咪覺得嗰樣嘢係咁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一件事有好多個切面嘅，咁每一個切面你唔同切入去，就係得到唔同嘅答案。舉個例子，一個人打劫，喺行為學家裏面講，佢一定係有呢個心理變態，佢一定係對反社會行為， 一定係細個俾人屌過屎。 啱，喺經濟學家裏面講。佢窮噶嘛，屌！犯罪學家裏面講，佢今次咧基本上是一個 serial killer 嚟嘅。你睇下佢揸槍嘅手勢，佢左手手指尾係向出嘅，佢右手係插褲袋嘅。通常 serial killer 就係咁啦，勾完吉底之後就會開槍。我屌佢個老母！你不如問埋天文學家，因為九星連珠上個柒頭皮走去打劫。我哋用唔同嘅角度去設一個問題，就會有唔同嘅答案。同一件事嗱。这个就是心魔。心魔现时十方阿皮，有什么的心魔你就会有什么的地狱。你我举一个例子，古龙改的这个例子，有一个大侠被人困在一个黑蒙蒙的山洞里面，突然间他听到四野这个即是飙声，那些飞飙声，那么大侠就举刀这个系这么斩的，我屌你老尾还不是有人暗算我，这样到灯光一亮起的时候，原來是有幾個女仔在喺度飛，即係潑只衫袖嗰啲，即係喺度攞起衫袖潑涼。咁係咪兩個好唔同嘅畫面啊？一個俾人暗算，一個幾條女喺度，住個靚女。咁你睇一個人又係，你唔好淨係喺性方面切入喺一個畫面度， 做嘢嘅时候系咩呢？清楚自己嘅方向、目标系乜嘢嘢，去到要攞啲乜嘢嘢，你要针对啲乜嘢嘢。嗱，几样嘢噶。你去到工作嘅时候，无论对方系男人、女人、靓女唔靓女，你个目标都系要工作，集中精神。第一，第二样嘢。工作之外发生嘅事，譬如你话我工作之后啊，会唔会约佢去玩啊？诸如此类，呢啲唔喺工作包含嘅范围里边。放咗工之后，你有你嘅办法啊，但系你要尊重你嘅工作，你要知道你咩目的，你咩角色。好似头先你个小朋友咁，助手嚟啊嘛，你又系咁急，摄影师先急噶嘛，屌你！你连自己嘅角色喺边度你都混淆咗，你连自己嘅角色喺边度都调转咗。那个女仔唔系嬲你。嬲你去及佢啊！个女仔系嬲你咁低下一个嘅助手，去到用一个咁猥琐嘅眼神去到，即系污染佢嘅工作。这个 model 好专业，佢嚟到嘅时候换衫，当场换，做嘢当众做，用最短嘅时间、最高嘅速度俾咗最靓嘅效果你。你个摄影师亦都系咁做，但系个助手做咩咧？做一啲好猥琐嘅行为，挂住及。咁人哋係咪一定会讲佢咁嘅说话先、嗯、即係你连自己嘅角色都摆唔到喺边度。如果你係好尊重自己嘅工作，你真係落手落力去做，我諗嗰个女仔唔会讲呢番说话。佢唔係因为你及佢，係因为你唔做嘢兼及佢、 嗯。 即係你及你都要做啊大佬。你又及又唔做，齋及企及24小时狂及。咁人哋梗会讲佢咁难听嘅说话啦、 嗯。 你估个女仔唔知会发生咩事咩？佢讲完呢句说话，佢一定知啊，知你喺呢行冇得捞。但系点解人哋都要令到你冇得捞？嗰个僆仔肯定啊，你当时系咪在场噶？ 喺度。 你见个僆仔系咪真系唔做系咁狗啊？ 咁又唔会系咁嘅，即系只不过咧就系、是、佢一定系好抓你 attention 啊， 即系你一定系会系，即系你就算系即系大家男人都知啦，到现场嘅时候，啊、即系而家。抽空嚟講咧，就梗係好好輕易，即係咧，但係你明知咧，有條靚女咧企喺你背脊度除緊衫嘅時候，你都會望下望下，得閒睄下睄下，反射下望下。 咁啊冇呢啲嘢。 即係咧呢個點講咧？因為太靚啦。係。即係咧真係太靚，即係咧嗰個，即係佢哋係點講咧？嗰、那個僆仔咧係佢同我個位唔同。 啊。 即系咧，我系搞电脑嘅，所以我喺坐电脑位，咁、我就对电脑嘅啫。咁、但系咧，佢哋要喐灯喐剩嘅时候咧、其实佢嘅 model 咧就好容易。系啊， 咁佢嗱，我举一个。 咁啊，所以咧，其实咧做嘢嘅时候咧，你话佢系咪100%冇及就肯定唔会啦。咁、但系咪100%都及晒咧？其实又未必系嘅。 系。 不过咧，但系咁你话有冇及啊？肯定有啦。 系。 系啊，但系及到系咪？ 会唔会好猥琐啊？及得。 好啦，唔会啦，唔会啦，唔会嘅。因为性张力 会唔会夹到勾硬啊？ 其实咧，我、以我咁耐嘅经验咧，就系、是、做嘢嘅时候咧、其实系唔会勾硬。 喂，嗰条僆仔唔系咁讲啊，大佬，你唔可以讲嗰条僆仔。 我由入行 day one 咧，嗰时候影代安分啊，代安分都系鬼婆嚟。我做咩位咧、我嗰时候咧，要负责低炒啊，炒啲风上去个 model 啲头发嗰度咧。就企喺咩位度咧？就企喺个 model 只脚个位嗰度。咁咧，佢就着住条透明底裤喎。 系。 条底裤即系前面一块薄衫，一啲黑毛飞晒出嚟。 冇得耷低头咯呢啲。 咩啊？ 耷低头。 唔可以耷低头。 啊！你一定要望住啊！ 你要望住啲风点样吹啊嘛。你譬如话咧，你吹风嘅时候，如果你劈波唔正咧，啲头发会搲晒落块面度，影唔到噶嘛。所以你一定系有两三个方向，譬如话，同埋你要控制咧个风力嘅大细啊。 系。 你一定系一下一下咁样，即系。强强弱弱，强强弱弱咁样射出嚟咧，佢先至个风先至 natural 啊嘛。如果一下哇，好似机关枪咁吹又系唔得噶嘛。你焗睇啊嗰啲位，但系唔会扯旗。就算咁近，就算喺嗰时候对女人唔系咁熟悉嘅时候，你都有一种，你都虽然你有少少面红，但系你唔会扯旗，压唔到啊。 唔系，因为你真系集中火力， 因为做嘢嘛。 但可能嗰条僆仔唔系嘛。我话俾你听，当年你都知道我做影相噶啦又。当年拍婚纱相， 你有冇搞啲咩？搞啲有冇试过一放工就搞啲新娘子啊？ 搞你老尾！ 我以前听过有个行家好笑嘅，即系一放一做完嘢之后咧，即系大家去执嘢， 執嘢嘅時候咧，個攝影師走入去，真係同個新娘子，屌唔使講，五分鐘即刻執一劑行翻出嚟。 個新娘都肯先得㗎， 屌咪即係人哋得咯。 我話俾你聽，呢個一定係大話啦。 第二樣可能係真嘅啦。 第二樣嘢我話俾你聽， 我哋可唔可以增加呢個世界嘅傳說？ 當年咧，嗱我哋影相啊，啲新娘你知你要攞隻手入去幫佢扶降沙㗎。 嗯， 即系你佢自己扶，即系叫你扶噶啦，通常都系，咁你会掂到佢 pat pat 噶嘛？ 唔一定。 咁即系唔多唔少，你都会掂到嘅有时候。第一，第二样嘢。 插埋落窟窿度嘅。 第二样嘢系点咧？你知影婚纱相多咗 low cut 啊？即系。 你帮佢托住个波巾 系。唔系，即系总之好多系夹噶啦，做婚纱，你好知。咁咧嗰阵时师傅点教咧？对好晒所有位，打灯对好晒。唔好咁成日望人啦，另側塊面。咁我哋嗰陣時真係咁，即係總之你整好曬所有嘢就另側塊面。 嗯， 即係真係噶，即係等人哋知道你真係做緊嘢，你真係專業嘅人士。哇！你屌你做咩？哇！又少少又夾撚住對波，挑對波大咁樣。咁呢個係真係一個嘅即係需要去做嘅嘢。第二樣嘢係咩咧？嗱，我哋做醫護界，醫護界最多即係接觸人裸體嘅地方 有冇试过揸下啲死尸咧？ 啊，我又未试过揸死尸，我话俾你听，同阿婆洗閪嘅试过，真系同阿婆洗閪。 好刺激啊！ 咁我话俾你听，嗰阵时候同我姑娘一起合作做嘅呢样嘢，咁冇啊，因为你嗰个系你嘅专业，你嘅工作，你唔会有任何嘅，因为你集中精神。 可唔可以用嚟洗嘅咧？ 靓女系，即系你唔会话有其他，即系一啲，即系好过分嘅，即係你唔會話勾硬啊，唔會話哇想非禮下佢啊，摸下佢點咧？嗰啲冇呢啲嘢嘅，你直頭係集中火力去做，就係、是、希望去幫一個人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同大家講，你都知道我喺澳門嗰陣時咪搞即係搞生意咁啊。嗰陣時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啲女仔啊喺屋企裏邊啊，我哋有間屋俾佢噶嘛，帶薄褸又有，唔帶薄褸著條底褲行出嚟傾電話，坐喺你隔離一齊傾又有。挨个身埋嚟，冇着衫，即系戴个薄褛啊！一系着件嗰啲即系睡衣，即系总之系好 lace， 总之你见晒成个身嗰啲，咁啊挨过嚟又系咁样样。咁因为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你要知道一样嘢，佢系你伙计，佢喺度做嘢，人哋都系为搵食，人哋为搵食嘅时候，你唔好占人便宜，咁你就冇呢啲心态啊。 所以阿九护士其实。即系做，即系经，其实就落个地狱上翻翻嚟啦。 因为你要明白一样嘢，你工作还工作，沟女还沟女，夹嘢又还夹嘢。你如果捞埋一撇去做，喺工作上边又夹下嘢，譬如你上司着得好性感，你明知佢系有呢个目的嘅，即系等于人哋攞支机关枪对捻住你个门口，你仲屌你老咩闪出去，咁你戇鸠嘢，啱唔啱先？ 即系咧，呢、這个咧曾经有一个朋友咧，我前两日有同人讨论过呢个问题。我就问啊，究竟有冇可能咧？即系咧，打咗个飞机之后， 村上春树喺1973年的弹珠玩具咪教啦。你逢系约女朋友约会之前，你唔想有婚前性行为，咪打飞机。 唔系 喺厕所打。 当你咧好想，即系当你打咗飞机之后咧，你嗰个时候咧，你简直系觉得好似佛陀咁样。即系已经进入咗无上正等正觉，即系你完全系已经心无杂念啊！但系咧嗰个时间咧，如果大家咧好仔细咁样留意嘅时候咧，只有一阵嘅啫。 你都 你试下咧个嗱，你如果咧你譬如话咧，所以你咧我谂大家都好有经验，打完飞机，如果咧系睇紧咸片嘅时候咧，第一时间呢个遥控器熄啦。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？或者睇完咸片之后咧，就算咧你熄唔到佢，你合埋只眼瞄咗条声佢熄佢，即系咧。正如咧，好多人話叫完雞之後咧，要一腳伸條女落床咁樣，即係咧唔想佢，即係你有一刻係好乾淨嘅，但係你試下自己嘅反應，五分鐘再睇鹹片咧， 啊， 又出吉發發聲又好好睇。 唔係你聽我講啊， 即係所以咧，我想講咧就係咧，其實打飛機呢一招咧，其實係 唔好用 嘅，即係咧只會令到咧你喺工作嘅時候咧嘅力量咧洩漏咗， 洩得套氣啊！因為咧性慾好得意啊，即係性慾係強而有力，定期回歸啊！你要用一個好强嘅心理反应去到压制佢，你会产生好痛苦嘅心理反应。咁唯有你系点做呢？放平衡啲咯，即系你睇人嘅时候，嗱喺呢个世界上面，而家男女嘅交战已经系好近，好似阿笋哥咁讲嘅啫。你咪用一啲好似头先如是观嘅方法去做咯。第一，第二样嘢就系提醒自己陷阱。 兩個字包你。 其實咧就係咁，好多時咧就係咧。 呢個真係陷阱之中嘅陷阱。 因為女人咧，其實咧觀察入微嘅女人係好多嘅。 唔係敏感啲啊，女人，女人對事物係敏感啲㗎。 冇嘅，即係咧有時咧我唔知係咪我自己疑心重啦。 啊。 有時咧最擔心係咩咧？即係當你咧特別小心佢嘅時候咧，佢睇穿你。 啊。 但係咧，你最驚係咩咧？就係當你有防範嘅時候咧，佢一睇穿你嘅時候咧，佢會對你特別好嘅。 啊。 系啊， 咁你咪特別酷咯， 好難，即系咧，即系除非大家冇權力關係，或者咧佢唔係一門生意，你只係打工去，或者你今日見完以後唔使見嘅，屌你點都得。 嗱，阿筍哥， 你而家咧， 你已經踏入咗成功嘅第一步。 現代社會最困難嘅地方就係咩咧？當你想同人保持距離嘅時候咧，亦都不能太遠，因為咧，即係生意係咁嚟噶嘛。 啱， 係咯。所以呢個係最最最難。 筍哥，你頭先已經講得解決嘅方法出嚟，你明知嗰樣嘢係咁。咁你咪要去話俾自己聽，嗰件嘢唔係你想象之中嘅，又係屌啦！你成日諗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哇，會唔會有咩著數呢？我想同大家年青人講，一個靚女唔會鍾意你個擦頭皮啊！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呢單嘢咧，我已經同大家講過好多次啦。澳門呢個煙仔黨，咁咧每次一有靚女行埋嚟，嗱。逢是有靚女行埋嚟，真噶！我遇過好多次，賭場又係咁，屌啦喺嗰啲即係商場、色場上面又係咁，澳門又係咁。一有靚女行埋嚟，第一時間做咩咧？走開，諗都冇諗啊，肯定冇筍嘢。自己唔係話林天龍啊，好嘢冇介紹，介紹冇好嘢。我舉一個例子你聽，有一次搭西鐵，我講過噶上次，我記得好似講過同發明家講過，唔知有冇喺呢度講過。有一個靚女，靚妹嚟嘅，大約我諗十。二十歲到啦，咁、你可唔可以唔好掛住睇雜誌咧？點樣咁咧？大約二十歲，佢咧喺西鐵上面，西鐵大約我翻工嘅時候一點四至一點五個字，即係點半鐘到啦。西鐵你知嗰段時間冇乜人，有個靚妹我坐喺近玻璃位，你知好多人中意挨住玻璃位，個靚妹一坐在我身邊，一挨埋嚟我度，即係攞個大髀貼埋嚟我度。咁我第一時間係點咧？周圍望睇有冇人先，因為如果有人，佢可以話你非禮。就同埋佢老友一齊屈你啊，啱唔啱先？第一時間我起身走，第一時間我起身走，頭都唔擰啊！之後我行過幾個車廂之後，望住條女嘴扁扁咁撚樣，哇！我屌你老味！你諗下，自己唔係靚仔個華倫天龍，唔會有條女無啦啦坐埋嚟俾油你索噶嘛？一定係火水嚟噶啦，細佬！ 佢會唔會係屎忽痕？所以將個屎忽。 屎忽痕，你摸落去或者你揩到，你真系痕啊！成身都痕痕埋啊！我讲一次俾你听啦，我已经讲过噶啦，喺呢度再讲一次。吓、 啊， 有一次我同个古惑仔，话说喺五重街嗰度咧就食宵夜，咁佢老母快食完宵夜出嚟咧就谂住即系煲支烟啦，煲支烟我就走噶啦，我话屌你，佢话喂吹下水先啦，九号四咁样样，我话屌你，我走啦，唔好食支烟先。咁咧，吳松街嗰頭咧冇咯，街鬥夜總會嘅，有條女咧就行埋嚟我哋度。咁咧，我老友咧，嗰條女好撚索噶。咁咧，個樣似邊個咧？拍大興太興燒味嗰個叫咩兒啊？嗰個女仔嗰個廣告咧，太興燒味嗰個叫乜鬼兒？江美兒，個樣成個江美兒咁啊，但係個波大過江美兒好撚多啊，當然要由江美兒樣，真係江美兒咁嘅樣啊，好撚靚啊！咁咧，啱啱高美兒啱啱出道嗰陣時咁嘅樣，喂，你話等陣我，等，咁咧嗰單嘢係咁嘅，佢一行到埋嚟，咁咧我就同我老婆講，喂，我走啊，屌你老尾，咁佢，喂，唔好走，屌你老母咁靚女咁樣，驚佢容忍咗你咧，咁一行到埋嚟，我知賴嘢，佢一行到埋嚟，挨住我老友同我老婆講，喂，我今日即係坐冷板凳，可唔可以攞住五嚿水嚟先？咁咧，我老友當場打撚咗突啊，想屌柒佢啊！我老友，咁我即刻撳撚住我老友，因為我對面樓梯，即係佢對面樓梯落嚟，我望撚到有兩條古惑仔喺度，我喂唔好喐啊！我佢對面有人，咁咧嗰條女就話：嗱，我唔多，我要你一千銀啫，你唔俾我就嗌非禮。咁我老友想發圍，我話：唉，小姐算啦，我話當我買你怕，我話你喺邊度長做，我話第日大家見面嘅時候。大家小心啲。後尾嗰條女話你嚇鬼啊！我話算啦，當跌咗咯，一千銀啫嘛，當我請你飲酒。 我當請你飲酒咯，冇所謂啊，當跌撚咗，大家見到面再算啫呢啲嘢。咁我老友就屌鳩我，九護士你俾佢把撚咩又呢度？我話阿哥仔，你第一日出嚟撈嘢咩？嗰度兩條古惑仔刁撚住你，佢一嗌嗰兩條古惑仔撲出嚟，嗱佢唔使多噶，即刻999，你翻到差館揾律師落口供，計計埋埋，你嗰度使幾差嘢啦？之後聽朝先走得。 落一落口鐘已經疲倦啦，已經係 六千啦，一嚟就 係嘛？ 係啊，第一個鐘六千，即係你諗都唔使諗啊！咁我想同大家講，呢個世界冇筍嘢嘅，真嘅。一個女仔著得好性感，行埋嚟對你好好，或者有啲對你特別好、特別電你嘅嘢，一定係衰嘢。因為我真係見得太多，我賴得太多嘢。嗰陣時咧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試過溝條女。咁咧嗰陣時溝條女仲影相嘅老派，嗰條女好撚正嘅，又好撚大波腰，又大高我一個頭，咁咪當你玩具咁冇咯。因為嗰陣時啱啱出道啊嘛，唔識嘢啊嘛，咁咪真係當你玩具咁冇咯。即係因為你中意佢啊嘛， 係 啊，你中意佢啊嘛，佢明知你又追緊佢啊嘛，咁咁咪當你玩具咁玩。咁我想同大家年輕人講就係、是，第一呢啲係陷阱，你唔好諗住有啲好嘢俾你索到。嗱，有好嘢你又一定索唔到。第一，第二樣嘢，你話你靚仔，大把人靚仔過你，你除非係有咩咧？男人最老實噶啦，你要溝女有錢，真係噶。你话你冇钱，你可唔可以追到靓女？我话俾你听，基本上嗰个机会率啊，等于你而家弹粒鼻屎，突然间穿过大气层，再射捻到粒美国人造卫星，粒人造卫星跌落地球，你冇可能做到啊呢样嘢。 唔系有个条件嘅，可能调翻转就系条女有钱咯， 即系好有钱咯、啊。 因为你其实就系觉得点有钱系咁紧要咧？钱系一种交换价值。你令到即系咧，你本身唔系好吸引条女，揾到你嘅价值就系你有好多交换价值，所以咪揾钱咯。但系如果条女已经好有交换价值嘅话，佢根本唔需要呢样嘢。 啱啊啱啊。 所以咧，我哋识啊嗰啲长毛飞啊嗰啲友仔咧，佢哋唔需要靓仔噶。 啊， 唔系即系佢哋唔需要有钱嘅，咁同样都可以沟到女。即系如果条女已经处理到佢生活嘅时候，佢唔 唔系。但系我想同你讲。嗰條女有錢，但係會唔會好靚啊？屌你，靚女有錢唔會中意你啊嘛！屌你，你諗下一樣嘢，靚女首先唔會中意你先。你已經係 撈單，我諗咧就係大家咧出嚟撈嘢咧，大家要有個前設。basically 係冇女人會中意你嘅。 啱、啊，喺商場上面冇㗎。 係啦，咁、啊、所以咧，大家咧如果見到啲女嘅時候咧，就念兩句。波嘢菠萝蜜， 波捻嘅波推菠萝蜜， 或者系呢个波嘢菠萝蜜， 波推菠萝蜜， 波推菠萝蜜， 喂，屌你好啦，我哋今集咁多， 自己保重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